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 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挑战新歌声，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周一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又迎来了一位嘉宾，不是一位哈，是一组嘉宾。那我觉得他们今天这个现场呢还是非常特别的，而且呢看了他们的歌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这么一个乐队。当然今天来的是两位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石小飞、高放，欢迎二位。 大家好。 哎，是的哈，小飞和高放今天是联袂来出演，而且呢今天他们的装备真的带得非常的全哦，连话筒都是自备的。小飞，那是平时做节目什么的也都会这样去带这些配置吗？ 没有，之前做节目大部分是就是乡情的那种， 乡情的那种， 对、 嗯、 刚好是节目的那个需要吧。 啊、嗯、 然后这次、 嗯、 对，这次我是跟高小放在一起、 嗯、 因为高小放我们两个在一起的特点就是需要这么多装备。 哦，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这样的配搭和迷幻吗？是营造这种就是特别特别有这种现场的感觉，我觉得。 嗯，简单的说，其实就是出于对风格的要求。 哦、嗯，出于对风格的要求。好，那么到底是什么风格呢？我们先不聊这么多啊。那待会儿我们一听他们的歌和他们的音乐，也许你就会知道了。好，那么我们在演就是演第一首歌之前，还是要让大家小小的期待一下。当然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当当当当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清楚喽，下方有我们的二维码，然后你关注之后呢，在这个左下角就可以有视频直播四个大字，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当然也可以搜索小发发呀，还有小泰迪呀，这些小礼物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转发、关注、小礼物，期待着大家的光临。还有我们的音频就是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OK，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小飞和高放，我们现在开始好不好？ 嗯，好的。 好。哇， 这个世界。有幸回苏州有一阵子了，两个人还拉拉扯扯，当断难断了些日子，也只好两地相思着，只好认着结局如那颠扑不破的真理，距离不等于美，只等于距离本身一样，离散南北了。 哇，这首《夏之花》来自石小飞。我觉得刚才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一期我的主持风格真的是要稍微的改一改，就不似以前那么活泼了哈。 Sorry。 对，没有，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就是小飞，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很唯美的一种感觉。你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吗？ 其实不是唯美吧，其实 是吗？ 我觉得用音乐对我来说就像你用这种手段把你自个儿的心事或者你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唱给别人听，就是这首歌就很明显是这个感觉吧。 就是它叫夏之花。那当时你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反映了你当时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对。 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歌呢？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当时经历了一个感情吧。 哦，我的天哪。 就是在夏末的时候我决定就是把它记录一下。 哦，明白了，就是跟感情有关。因为我听刚才这首歌里面有几句歌词写的是很有画面感，就是两个人分开了当断，就是还没断的那段时候，这个思念是比较磨人的。当时你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状态吗？ 具体的就大家就是想象一下就可 以，给大家留一个想象的空间哈。好，这首《夏之花》，那如果要是用这种曲风来定义的话，你觉得这首歌是，我感觉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是有吗？还是说它还是偏流行和民谣一些呢？ 这首歌就是有两个版本，然后这个版本应该是民谣的。 好的，那今天呢小飞和高放然后一起来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现场哈。想问一下我们的高放同学，你跟小飞是认识多长时间了？在一起合作有很久了吗？ 没有，我们合作有四个月了吧。 才四个月，哇，四个月就是现在默契值很高嘛。 是吗？ 对，真的我觉得我以为你们已经搭档有四年了呢。对，那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俩 演出认识的。 我们就因为做音乐吧，然后大家都是这个圈子的，早晚都会碰到。 哦， 我们这么晚才碰到，已经算是 相见恨晚了。 其实我特别早以前 很不巧就 认识他，就 是。 是 吗？ 但是那会儿他不认识我。 哦，久仰小飞的大名是不是？ 是的，就2004年的时候，那会儿我是他的粉丝。 真的？ 对。 哇，那这个还真是 赞美别人。 我觉得这个高放说的是真的。 没瞎说。 没瞎说。那你2004年的时候就欣赏小飞的歌是不是？ 对，我觉得。 然后 我觉得他就是他特别有才华，然后他特别有与众不同。 他的与众不同在你看来他的与众不同在哪里呢？ 就是我第一是觉得他的样子特别好看。 哎呦天哪，这真的是好高的褒奖啊。好看，你看他这个用词很精准哦。没有说美丽啊，没有说女神，没有说仙，而是简简单单的好看，我觉得这才是发自内心的啊。然后第二点呢？ 第二点我没说几点啊，我就是 啊，对，还有呢。 就是我先说的，就是他的那个给我的那个不光是好看啊，就是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穿的是挺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会儿可能是比较流行混搭。然后他说那是混搭，但是我总觉得是脏兮兮的，就是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就一个脏兮兮的一个特别美的一个小妞。 脏兮兮的，还是 感觉 有一种颓废美。对，我那时候总结一个， 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 是吧？对，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去到一些城市啊，比如说南方的一些老城，看到一些老房子，可能那个墙会很斑驳，然后呢，但是在阳光下，它又有一种艳丽的颜色啊，或者说开着那种特别鲜艳的花朵，所以我就用两个字来形容，我觉得是脏艳。对，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旧旧的，但是会很艳丽，然后给人一种真的是与众不同的感觉。我想可能高放眼里小飞也是这种啊，当然并不是说真的脏，而是给他的感觉是这样的。对，那小飞，你对高放的这种感觉，你们是怎么确定说两个人能一起合作？而且我知道稍后你们还要组成一支乐队是不是？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支乐队了， 已经有 叫简约情人， 啊，简约情人，哎， 嗯，对，然后今天是因为来这个直播间，然后刚好是适合这种小的，就是稍安静点音乐，所以不便带我们的其他的朋友一起。 那现在这个简约情人阵容一共是几位呢？四位还是五位？ 对，四个人，还有那个贝斯老白，还有那个鼓手阿钱。 哦，好的，那马上这不用马上啊，已经是成型了这支乐队。这支乐队是刚刚组建的吗？还是说之前一直就几个人都有谋划？ 谋划是有的，然后高放是我们的队长 啊，高放是队长，哇，今天高放好低调啊，队长好低调。 这个乐队里边是音乐方面都是他来掌控的。 哦， 同时我们几个人发挥我们不同的优势，然后这样，然后简约情人乐队其实还存在了挺多年，但是它分几个阶段，然后音乐在每个阶段都特别不一样， 是吧？ 现在的简约情人应该算是3.0版，但是也是跟以前的也截然不同。 是的，简约情人3.0版啊，1.0版、2.0版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对， 3.0，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这种风格。哎，我觉得就是你用这个话筒，总让我有一种恍惚感，好像这是你们的现场。然后我真的想作为一个观众，现场去听你们的演绎。然后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吧。然后想要演什么样的歌曲，由你们来定。开场白由你们自己来说好吗？ 好吧，接下来我和高小放、池小飞和高小放为大家演唱一首关于孤独的歌，你的距离是我到不了的远方。 许你是我到达不了的远方。 哇，好唯美的一首歌，我总是用唯美这个词，是因为真的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哈、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你的距离是我到不了的远方》，想问问小飞，这首歌也是出自你手吧？是吗？ 是的， 是的哈。好的，这首歌 明明不在我的对面，我总是想侧过头去看。 好吧，好吧，对，没有关系哈。嗨，我在这儿呢。对，好的，我们今天这个电视没有给你呈现这个屏幕，否则的话你就直接看到电视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来进行交流了。 嗯， 对，我们现在只能是意识上的交流哈。对，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嗯，写了有两三年了，具体有多 年， 这时间概念不是特别清楚， 是吧？ 就大概两三年吧。 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哈、啊。我感觉小飞你的歌可能偏意识流，或者说一瞬间的这种情绪和内心的想法会比较多一些。 嗯，意识流我也不太懂， 好吧， 太懂。 那你写歌的一些灵感来源于哪儿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作品在我理解就是是你整个人，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头脑，你的思想，你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你经历的喜怒哀乐，它整个的一个呈现。 嗯， 这样包括你的审美，你的所谓的价值观。 嗯， 其实说的复杂或者怎么样一点，大概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嗯，好的。嗯，是吧？那就是小飞也是大大小小的演出也好，包括曾经也是签了很多的公司，是不是？对， 签过几家公司， 签过几家公司，然后现在是选择自己组乐队，然后自己去发行音乐，做一个独立的音乐人，是吗？ 嗯，其实就是个人的状态，就是虽然独立音乐人，大概可能有可以就是用这个来定义，就是说你是属于公司的，还独立在做。但其实我不管是有没有公司还是自己的时候，大概的状态其实还是偏独立，就是所有的音乐都是自己写呀，或者是演出也都是怎么样，大概偏独立一点吧。 对，偏独立一点。那刚才也说，现在不是有这个《简约情人》3.0版了吗？然后四个人在一起，那高放是队长，也是整个音乐的把控。那这样的话，你们这个音乐会有一些冲撞吗？还是说，词曲作者还是由小飞来完成？ 高放说说吧。 对，来，队长，这个交给队长说。 高队长， 就是那个，首先说，我可没说我是那个乐队的那个掌控啊，这是小飞说的。 嗯， 就是大家这个都是商量着来的。然后因为我是吉他手嘛，然后那个就是还有贝斯手和鼓手。 嗯， 就是我掌控一些音乐的颜色，那是肯定的。 啊，掌控一些音乐的颜色。 对，就是 这个怎么定义？怎么理解颜色的问题？ 就是简单说， 都已经通感了。 对，就简单说，就是我这个歌我要一个。我想表达什么情绪，或者说是我想这个起伏有多大，或者是暗一点的，或者是很开的那种，就是我会跟大家沟通这个，所以他们会认为我把握那个音乐，但其实也是那细节都是商量出来的。 哦， 所以最后出来的那个样子，演出的那个样子，都是大家的就是 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成果，是不是？ 是， 嗯，对。那你会觉得就是跟大家在一起，你想比如说咱们不说掌控啊，就是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做音乐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那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特别就是大家意识全飞了然后没有办法靠拢在一起的时候吗？ 没有，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如果是对，如果碰到这样的合作的人，可能第二天就不会见面了。 直接前一天就黄了是吗？ 对啊。 哦，那就是说明大家还是喜欢的音乐风格和一些想法都是比较一致的，在一条道路上。 是。我觉得是。 我觉得高放，你应该是对颜色特别敏感的人是吗？ 颜色就可能、我可能对就是 色彩会比较。 颜色就是你指的是音乐的颜色，就是真正的颜色， 真正的颜色。因为我看到你涂了指甲油。对， 是红色的。 对，我其实就是、 啊、 就是比较喜欢红色。 你喜欢红色、 嗯、黑色和红色就特别喜欢的、 哦、对，其实其实让我想到了红与黑这两个都是经典的那种大色，也是主色调，就是永远都不会过时，而且很少，我觉得红色是很大胆的一种，就是比如说有首歌是那个红色高跟鞋嘛，然后就几乎每一个女生可能都会在梦想当中、嗯、或者说实际上拥有一双红色高跟鞋。那你喜欢红色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它热情吗？ 就是它就是特明显、嗯、就是哎快看我，快看我，快看到我 sorry 啊， 嗯，所以就是红色。 对，选我选我选我，哎，看到了吗？对，那这个确实是很抢眼，我觉得你这个选择是对的， 嗯， 大家都会都 pick 你的。 谢谢。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走那种视觉系的路线？ 哦，视觉系的、 化个妆啊、之类的。 是是是，我每次演出都是化妆的。 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带妆来呢？ 今天太热了，而且太潮湿、 哦、 下雨。 好吧， 而且我们两个都穿得很随便，是因为今天我们以为只是有声音的那个就传输出去，没知道会有。对， 哦，原来是这样。那不行，那我要必须要约你们再来一次，因为这个下一次我要让你们盛装出席。 那行，那行， 对对对， 就我就比较耗的就是这个， 是吗？ 浓妆艳抹。 真的吗？那你这个妆，我特别好奇，因为我也是喜欢化妆的那一种。那你平时都是自己化吗？比如说演出的时候，你的妆是谁来打理的？ 我都是自己化。 都是自己化。那你是画眼线、眼影，这些都是全套吗？还是 眼影就眼、 哦、 就因为我戴眼镜，所以这部分我都不画，因为化妆也看不见。 哦，是这样的。 嗯、 那你的化妆的部分都是集中在哪里呢？ 集中就是我会打一个那个粉底、 哦、 然后会画一些阴影、 哦、 然后画一些高光、 哦、 然后那个画嘴唇、 哦、 然后眉毛。 嘴唇会选不应该不会红色的吧？ 红的，我嘴唇我是通常来说是紫色和红色多一点。 我的天哪，还真的是视觉系的搭配呢、 嗯、 然后头发呢？头发是整个梳起来吗？ 头发是那个白色的。 头发是白色的、 嗯、 好帅呀、啊、为什么？我找找今天的照片有没有这个你所说的这些哈、啊、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到底高放在演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今天还真的是小飞准备了三张照片哈、啊、我们来挨个欣赏一下。但是好像我哦，这张是小飞，这是小飞单独演出的时候吗？还是大家都在这个时候？ I don't know。 哦，对，你看不见。糟了，哎呀，这个应该是我给你形容一下，你一个人抱着吉他，穿着一个条纹的衬衫、 啊、那是我自己 的自己哈、 嗯、 哎，你都知道哈， 那会儿还没有他们呢、 啊、是吗？这时候你是在什么时候照的，还记得吗？这张照片大概两年前、 那会儿是在、 哦、 就是在苹果社区那边有一个演一个现场、 哦、 演出的时候。 好的、哎，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张啊，这张哦，这也是小飞，这张光影特别好，有一种紫色梦幻的感觉。然后呢，哎，也是小飞拿着吉他，后面虚化了一个戴贝雷帽的乐手。 嗯， 你知道这是、 哦、 想起来了吗？ 啊、哦，这是在出去巡演的时候， 哦、 是不是一个 double bass？ 是的。 哦，知道了。 嗯，是 巡演的时候有一次。 好。那么还有一张，我觉得这张，哦，这张也是小飞。哦，我觉得这张你超仙的，森系女孩，你穿了一个长裙。 还是我吗？ 还是你？ 什么时候还有高放啊？这样我显得很对不起的。 对，今天没有给高放的照片。高放，我说我白期待了。 哦、 我也好期待啊，高放的那个白发红唇的照片啊。对，这张小飞是穿了一个应该是连衣裙还是连衣裤？对，然后头发全弄到一边。 嗯。 低吟浅唱，我觉得这张跟你今天的这个风格不太一样哎。 所以今天我以为并没有录视频这一部分。 好吧，这个是之前可能没有沟通好哈，我们的编辑没有跟你们说清楚，说今天是有视频的。嗯，不过没关系哈，今天这个视频现场依然是非常的和谐，因为我们有这样特别给力的一个。就是构造还有装备以及特别专业的声音以及演奏。好了，那么挑战新歌声上半段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哈，短短的十秒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真的是简短的闪回，真的是快闪般的广告之后呢，又回到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由北京青年广播FM 98.2 正在为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有哦。今天的主持人是我道道，那今天的嘉宾呢，让我们再次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音乐人石小飞以及他的吉他手也是音乐人高放，欢迎二位。 嗨，大家好。 大家好。 哎，是的，我觉得到下半场呢，大家也是慢慢的放下了刚开始的有可能有一点点的小紧张哈，就放松下来。我觉得这样的呈现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更加的亲近和自然。下半段还有好几首歌要带给大家，对，这些歌都是近期写的吗？还是之前的一些？ 不一定， 不一定都有。最近最新的一首歌是哪一首？今天有吗？ 啊，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云上的孩子》是不是？ 啊 ，no， 哦，不是吗？ 后来改引起他的歌单 ，sorry， 哦， 咱俩又穿帮了，就是、 这是 后来换了一下， 没关系啊，反正我们都是现场演奏，都是听你们的。好，那么下半时段呢，大家准备好。在演奏之前呢，在我们的唱歌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那就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有视频直播，点击进入就可以啦，期待着大家的互动。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大家可以留言发弹幕分享关注，还有刷刷小礼物。今天唱多好啊，这个现场太给力了，如果你支持他们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有请二位带来下半场的现场了。那下半段的第一首歌要唱的是哪首呢？ 爱情总在时间里分叉。 哇，天哪，这歌名怎么都这么的文艺。好， 现在我因为我这个吉他的那个这个 pedal 的电会有一点小问题啊，咱们就因为有那个噪音出来，就当是那个老式的留声机。 哎，我刚才就想说这个，真的特别像。 要是这么听的话，就不会太烦了。 其实你不要说出来嘛。 爱情总在时间里分叉，是这首歌的名字吗？ 对。 哦，哇，这首歌又是，我总感觉很文艺哈、啊。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这边有龙哥说，哇，小飞声音很有磁性啊。你觉得用磁性这个有很多人这样去评价你的声音吗？有磁性。 嗯，有这么评价过，但更多的好像说我声音特别干净、哦、 干净，我觉得是空灵，就是干净空灵，然后又有一点甜美，但是是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 嗯 嗯，你觉得我这个评价怎么样？ 西瓜来 了，哎呦，西瓜来形容 精心一号。 好吧，对，然后还有这个看到慎读说支持小飞和高放，说原来播音室是这个样子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尽情的观赏啊。好，那么刚才这首歌呢叫做爱情在时间里分叉，这也是小飞写的吗？ 对，这首是我写的。 这个也是跟当时的情绪有关系是不是？ 嗯，这首跟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时效或者时段的这种概念、 嗯、哦，就没有个人的一些更多的东西。 对，其实就想起就是好多事情， 嗯， 要是存在主义的感觉吧， 嗯， 就是觉得世界就是这么安排的， 嗯， 然后雨会从天上落，然后种子到春天会生发，然后爱情也和他们一样， 对， 可能在时间里就会分叉。其实还有点悲观哈。 对，其实也没有悲观，就是写实嘛，因为有好的一面就必然有相对的坏的一面，就是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而这首歌恰恰是反映了其中的一面。那也有比如说歌曲也分很多种，有一些伤感的，有一些特别积极向上阳光的甜蜜的，要有不同的种类去应对不同的心情，对吧？ 嗯， 那你的歌或者说咱们这个简约情人的歌曲在3.0版这个时代会最近会以什么样的风格为主？是偏诗和远方伤感一点的，还是说偏一些相对来说硬朗或者说很有朝气很有正能量这一类的呢？ 嗯嗯， 好，队长来回答一下。 简约情人3.0现在就是摇滚， 摇滚就是摇滚。 对， 今天我们唱的这些，刚才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这些是我石小飞加高想放这部分比较温柔的，然后偏诗意一点的音乐。然后我们简约情人乐队跟这个风格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那来说一下有多不一样呢？ 高放快说， 高放快说。 就是其实我们还算是比较就是。前卫摇滚、艺术摇滚那种， 明白了， 就是它还是音乐和弦比较有意思啊，然后有那个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变节奏啊，就是那种， 会很前卫吗？ 嗯，我们玩的就是这个，我们的音乐就是追那个时尚，我们就是要玩那个时尚。当然是得前卫。 是的。那会不会有好多的这种乐迷跟不上你们的节奏，说哎怎么又变了，你们太前卫了，我有点接受不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嗯，我 其实还 觉得还好吧，现在乐迷也都挺懂的吧，就是好真正的那个听音乐的那这帮人，他们可能觉得他们会欣赏更前卫的，你明白我意思？ 就可能我们对他们来说，虽然我们特别想前卫，但可能对他们来说 还是赶不上他们的步伐。 对啊、 哎呀，我的天哪！不是我不明白，是这社会变化太快了。对，刚才呢看到何东发来了一段话，说听石小飞的歌，何东许多细小的光在肌肤上爬，许多水珠挂在发梢，风一过就会滴落下来。这是你的声音，那天起我也走了好久，依然走不出你的声音。所有的音乐都不纯净，只有你的声音将我的寂寞碰响。这个是夜痕，怎么？哎，这个小红手挡住了。你知道接下来是夜痕什么吗？ 啊， 小飞他写的这段 说的一个人名吗？ 不是，他写的是一段话哈。好了，那么过去挡住的这个字，你的声音很长，凝望多远都是你的声音，孤独多久也都是你的声音，像10,000只蝴蝶落满我的荒芜，随时可以起飞。我的天哪，这段话 是一个诗人， 对吧？我觉得他写的这段话真的营造了一个超级美的画面，而且 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这是他听你的歌得到的灵感。而且他后面还写了是2018年5月6日清晨于青岛写的。 哦， 那看来是，真的是你的铁杆粉丝哈，非常欣赏你的音乐。 好，谢谢。 好的，也谢谢何东这位朋友哈。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一直播的上面都发弹幕来留言评论，我都会看到的，并且转达给小飞和高放哈。还有你们想听到他们的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另外就是转发关注，如果你能收收小礼物表示支持呢，那他们也会很开心。好，那么刚才小飞也说很遗憾没有高放的照片，没关系，现在我们补上。对，高放刚才说了哈，对，哪张我先不能告诉你啊，然后待会儿我放出来之后，我可以跟你保证是非常非常帅、非常非常有型的两张照片啊。待会儿给你形容一下，然后你 之所以没放他的照片，其实假装说忘了，其实是因为 故意的， 他盖过我的风头。 好吧，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如果你要是现在方便的话，一定要打开视频，然后看看我们现场高放的样子，然后对比一下这张照片，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一个人。好，我现在要开始放了。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哇，这张真的是充满了视觉系的感觉，是奶奶灰。 对对的， 是吧？奶奶灰，这是 爷爷灰， 爷爷灰。对，戴着眼镜，但是这张看不出你的嘴唇有多红，可能是加了滤镜和光的效果。不过能看出来，你这场好像是涂了红唇哎。 嗯，都是红唇吧， 都是红唇， 不是红就是紫 啊。对，这张是红的。哇，就我觉得你那个范儿，就这张照片呈现出来，当场就是现场不是当场，现场的粉丝一定会为你疯狂的啊！高放，有这样的吗？现场是不是 没有没有，那个 还没有啊， 那是20年前的事儿了，现在 啊现在不是啦， 现在哪成，现在都老了 啊。那现在的粉丝他们的应援方式是什么吗？是静静的站在现场去听吗？应该我觉得不会， 他们会，反正他们会喜欢我。 然后 我觉得他们更多喜欢的是我，就是我一直还干这个事儿。 哦，他们喜欢你的方式还蛮特别的。对，都是一些铁杆粉丝嘛，追随了很多年的。 那也有新粉丝 啊。那也有新粉丝，对， 都有吧，也有变成朋友啊，好多的就是朋友了，最后。 对，哎，那你们有悄悄的对比一下，到底是小飞的粉丝更多一些，还是你的粉丝？ 你这是要激化我们的矛盾吗？ 对，我就是要起到一个离间的作用。 作为一个女主唱，我身边有这么潜在着一个特别帅的、漂亮的、颜值超高的吉他手，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会老是被抢镜啊什么的。 哦，不会的，不会的。对，高放说，我都悄悄的躲在幕后， 会的 吗？ 绝对会的。 天哪！好，然后我们还有一张啊，我觉得这两张拍的都超级棒的，这肯定是你看拍的人这个角度啊、光线啊抓的都特别的到位，他一定是非常爱你的人吧？ 嗯， 就是我一个特别崇拜的一个我的真正的一个偶像，简单特别特别帅的一个人， 摄影师 是吧？摄影师，那他是你们的御用摄影师吗？ 御用不可爱性， 御用不了是吧？ 他也照好多别的片子吧， 啊， 反正他就是他也比较喜欢我们，然后我们就像家人一样，我们老在一起玩、吃饭什么的。 哎呀，好棒啊！ 他有时间他就会过来。 这表白大会吗？ 对，表白大会就必须要感谢嘛，是吧？就像那个我们拿了奖之后要感谢一下，这是一个道理哈。但是确实拍的非常好，而且刚才那张呢，大家可以看到突出了手部的位置，那个形状啊、光影掌握的，哇，不愧是一流的摄影师。哎呦，我真的是夸是夸人的，快夸我，表扬我，表扬我。 嗯，太厉害。 对耶，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留给我们的音乐时间哈。下一首歌马上就要带出了，会给大家唱哪首呢？ 下一首我自己弹吉他唱一首我特别早年间写的一首歌，叫《你是我的爱人》。 好， 休息一下。 的一首歌，你是我的爱人。其实听这首歌名，哇，现场高方在鼓掌， 因为是高方帮我改了一个和弦，我还没带熟、 哦、是吧？没有没有，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女生独白式的，就是自弹自唱，这是另外一种感觉。对，刚才高放已经被这个他上方的空调吹的受不了了，躲出去一会儿啊，静静的欣赏了一下。那现在我问一下高放，你这个作为一个观众在台下看小飞的演唱，你是什么感觉？ 嗯，我就是经常被他感动。 真的吗？ 对，然后他、哦、因为他的声音， 哎呀，他擦眼泪。嗯， 是啊， 嗯， 我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看他是在那个、哦、就是你演出那酒吧，就是范丞丞那个酒吧，对， 嗯、 哦，我就 在某个酒吧是吧？嗯 嗯， 我好心酸， 好心酸，就觉得你一直心疼，是不是？ 对，好多好多心疼出来， 嗯 嗯，就这个感觉，他的声音就是这个感觉。哦， 对，就总感觉好像他的声音很飘渺，但是呢又透着那种孤独，然后是让我想到了一个套图哈、啊、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点的像，又有一只猫背对着我们，然后前面是一个窗户，它上面的配词是 我好孤独，我为什么这么孤独，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孤独。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孩要去触碰他，他回头特别凶的说别碰我对，然后其实他自己还享受孤独。 没有那么矫情吗？我就是真诚的孤独，不是这样矫情的自找孤独。 哎，是的，小飞是真正的孤独在里面。其实能听出来，就是一个人的音乐是真正能反映他内心的。对，如果他不是说加入过多商业化的东西的话，那小飞，我觉得包括整个简约情人，你们的音乐也一直都会是这样的，是吗？ 简约情人的乐队的音乐比这个要，怎么说，绚丽， 要绚丽， 狂放， 哇， 然后新奇， 好， 当然也会有很多就是颓废的性感的那种美，就是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理解， 哎， 但 颓废性感 不太一样， 好的， 大家听了也可能不太一样，其实都不重要。 好，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想听这个乐队版的，就是咱们专辑或者说是 EP 版的歌曲，在哪儿可以听到呢？比如说像网易云或者说这个酷狗音乐什么的，这些平台都有吗？ 网易云可以听到， 网易云可以听到。 现在你说乐队的吗？ 对啊， 对啊， 乐队现在没有， 还没有， 就会慢慢会有。 好， 我们现在网易云就是因为简约情人这个乐队一直没有在做，就原来也没有太做，就是其实我个人比较贪玩吧，不太在正事上可能付出的比较少，所以就是 比较随性， 所以我们这次是要认真做了 啊。好，那么 希望大家多关注简约情人乐队。 好呀，那咱们有微博吗？就是直接搜索石小飞还是简约情人都能搜到。 现在先搜索石小飞吧，那个 石小飞 简约情人那个账号，我今天一说就想起来，都停用了好多年了。 好吧，好吧，大家搜一下石小飞哈。那高放的微博呢，也是高放吗？ 我没有微博。 我的天哪，你也太个性了吧！好，那么 高放他们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乐队叫 Swarm， Swarm， 然后他们那个乐队也是特别狂野的。然后自由的，然后甚至是扭曲的。 哎呀，高放， 然后那个乐队也特别介绍给大家。 好的，对，那高放，你这个在这样的音乐风格当中，沉浸的时间多了，出来的时候自己还能是完好的吗？ 没问题啊， 没问题是吧？ 越我觉得这种矛盾越多，生活才刺激呢。 哎，是，就是反差越大。不会让人真的精分，反而是对生活充满了更多的向往。好，那么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他们，在微博搜索，或者说密切关注简约情人，日后呢他们的歌曲， 谢谢啦。 对，哎呦我的天哪，不客气对，日后呢他们的歌曲都会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来登录上。好，那么还剩3分多钟的时间，其实我们还有一首歌没有唱哈，这首歌是幻想的奥斯汀是吗？ 不是 吗？ 走失的人不悲伤。 对啊，走失的人们不悲伤。好啦，那这个跟歌单不一样，既然不一样的话，那我们是要唱还是要放一支 MV 呢？你们来选择吧。 啊， 那就唱吧，都准备好了是不是？ 这样吧，就我们唱到哪儿就到时间了，淡出就行了。 好的，没问题，还有3分24秒。再补一下，接下来收听的是活力 Music。